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21集，美人在怀。这个小插曲耽误了一些时间，等唐范他们回到城中官驿时，时辰已经晌午。钱三儿正等在大门口，左顾右盼，满脸愤怒外加忧心忡忡，一见唐范回来，立马就上前告状。 大人，您可算是回来了，曾培和吴宗那两个龟孙子。 唐范摆摆手，阻止他继续说下去。钱三儿也是机灵，随即意识到说话场合不对，立刻住了嘴。怡清，你带着萧姑娘他们先去安顿。萧武并未多问，只是再三向唐范道谢，这才随着陆灵犀离去。饶是如此，一路行来，他那惊人的美貌也早就引来不少注目，连钱三儿都失神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瞅着萧武的背影，结结巴巴道：“ 大人，这位姑娘与您认识呀？” 唐范搭救萧武那夜，钱三儿进城买东西了，没有在场。此时正是头一回看见萧武的真容，自然惊呆了。伴随着萧武的脚步，许多灼热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不过，官驿终究是官驿，纵然这女子倾城倾国，人身安全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只不过唐范他们有朝一日若是回京，以萧武这样一名弱智女子，必然惹来许多觊觎，容貌往往是祸非福。唐范将钱三的脑袋搬过来，跟我进屋。钱三这才如梦初醒，那头唐范已经大步走向自己的小院，快得差点让人追不上，完全不像是奔波了一天一夜的人。回到屋里，唐范没顾得上洗把脸，当即就问：“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您出去的这段时间里，苏州商会派人送礼过来，我怎么也不肯收，但曾培和吴宗那两个龟孙子却以您的名义收下了。我死守着这个院子，不让他们将东西抬进来。”他们就放在院子外头然后走了，我算是看出来了，这是要往您身上泼脏水啊。 听完他的话，唐范却没有生气，反倒露出深思的神色。 大人， 东西现在放在哪儿？ 就在院子外头，是个小箱子，挺沉的， 去抬进来。 啊？ 愣着做甚？还不去？钱三急了，生怕他一时脑筋不清楚被算计了。 可他们这是要造成您受贿的既定事实啊，要是抬进来，这不就不就 难道你现在放在院子里我就没有受贿了？去将箱子拿进来，你一个人拿得动吧？ 拿是拿得动， 那就去啊。钱三没有法子，只得小跑出去将箱子搬了进来。 上面有钥匙，不过钥匙就压在箱子底下，我一并拿进来了。您看。 打开。箱子打开的那一瞬间，差点没闪瞎钱三的眼睛。他倒抽了口气。 这。 里头满满的是一小箱的金元宝，空隙处还都被指头大小的珍珠填满了。金元宝就不说了，连珍珠亦是各个大小等同，圆润剔透，玲珑可爱。钱三儿从前也曾走南闯北，还下过宋帝陵，如何看不出这些东西的价值？但他却没有丝毫的高兴，因为对方送的礼越重，就意味着唐范的麻烦越大。 大人，我们现在怎么办？难道您真要收？ 收啊，怎么不收？真是想睡觉就有枕头递过来，这么大一笔钱财要是收下了， 后半辈子可就不用发愁了。钱三张大嘴巴，看着唐范的眼神就像是他得了失心疯一般。唐范却没有搭理他，只是伸出手去抚摸那些金元宝，还拿起来仔细端详，仿佛已经沉醉在那满眼的金黄色里。钱三急得在旁边抓耳挠腮。大明官员收受商人孝敬不是不正常，恰恰相反，这实在是太正常了。甚至许多大商号背后都会有朝廷官员在为他们撑腰发声，这甚至啊，已经成为一件心照不宣的事情。但这件事发生在唐范身上，就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古怪了。在唐范看着那些金元宝慢慢露出笑容的时候，钱三终于忍不住了。 大人， 接下来我说的话你要仔细听着。钱三神情一凛，顾不得方才的事，下意识挺直腰板。 大人请吩咐。 唐范从怀中摸出一块腰牌和一沓银票放在桌子上。这箱子东西还有这些银票你都带走。 带去哪里？ 拿着腰牌去找苏州卫所的薛钱虎，让他不要耽搁，立马将这些东西全部送上京城交给汪直。 大人，那个薛钱虎可以相信吗？ 可以，他是广川的人，我会让易清与他一道上京，凭易清跟怀恩的关系也可以多一条门路。 我这就马上出发，大人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 唐范想了想，你稍等。房间里有现成的笔墨纸砚，连墨都不需要墨。他坐了下来，摊开专门用于写奏书的纸张，思索片刻，当即提笔写下一封奏书。钱三在旁边看得张大嘴巴，他原本认的字不多，但自帮唐鱼打理铺子之后也渐渐学了许多。但要像唐范这样动辄就能下笔写出文采斐然的奏章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使得他对唐范的崇拜又更上一层。不过钱三并不知道这些都是大明官员的基本生存技能，虽然许多人平时都有师爷幕僚代笔，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自己就写不了了。不多时，奏章写好，唐范等上面的墨迹干掉，就将其合上交给钱三。奏章和银票都放进箱子里，将这些东西带上京交给汪直，汪直自然会知道要怎么做。 大人，陆灵犀的身手比我强多了，他若不在谁来保护大人？曾培和吴宗那两个龟孙子欺上门来的话，我怕压不住啊。 唐范伸了个懒腰，不在意地笑道。 唉， 不在才好，你们要是在我还怎么跟美人亲近啊？钱三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忽然口不择言。 那随朕服侍怎么办？ 唐范一愣，赶紧拿着东西给我滚。 是是。 陆灵犀很快就回来了，听钱三一说他立马就反对。 不行啊唐大哥，你现在铁了心要跟陈鸾对着干，万一他狗急跳墙对你不利怎么办？ 这就是我让你们去锦衣卫那里求助的缘故，你让他们派两个，不，四个人过来，两个留在我身边，还有两个去胡文藻身边保护，也免得他成日里担惊受怕。陆灵犀还想说什么，唐范摆摆手阻止了他。一清，这件事很重要，这些钱财虽然不是最重要的证据，但有了这些东西，陛下才会更加相信我的话。我要留在这里继续寻找陈鸾的良策，上京的事情就托付给你了，你和三儿务必将东西和奏书都交到汪直或怀恩手里。陆灵犀现在压根就不想离开唐范身边，但大义的担子压下来，陆灵犀什么也说不了，只能沉默。唐范拍拍他的肩膀，好了，不要闹脾气了，你都是秀才相公了，怎么反倒和小孩子似的？ 我才不是小孩。 好好好，你不是。 三儿虽然忠心，但他身手不行，而且你跟怀恩熟人，肯定有法子亲自见到他。这件事非你不可。如果顺利的话，咱们下次见面就是在京城了。 我会尽快将东西交给怀恩，然后回来找你的。 说吧，转身便走，连道别都忘了。唉，还说不是小孩子脾气。陈鸾的手段层出不穷，先是联合杨继演戏欺瞒朝廷，又带着唐范去看虚假的场面，末了还送上10000两，又借着商会的名义送钱过来，连东厂的人也掺和其中。若唐范的意志稍微薄弱一点，说不定现在就妥协了，根本不会再想费劲去折腾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一想想城外那些灾民，唐范最终还是没有改变主意。只有将陈鸾彻底扳倒，城外那些人才能得到妥善安置，也才能警示震慑后来者，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陆灵溪和钱三他们走后，唐范终于感觉到彻夜未眠的疲惫了，他也懒得再去换衣服，直接往床上一倒，不及须臾便沉沉入睡，人事不知。再度醒来的时候，是因为外面响起敲门声以及女子的询问声。 里面有人吗？ 睫毛微微颤动了下，唐范缓缓睁开眼，脑子还有些木，没从混沌中完全清醒过来。这是哪里啊？外面的人再度询问。 唐大人，您在里头吗？ 是萧姑娘吗？ 是我。 有事吗？ 我来给您送夜宵。 唐范听见夜宵二字，抬头往窗外一望，这才发现外头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他本想说这种事让钱三来做就行了，转念才想起钱三和陆灵溪早就被他派出去了，自然不见人影， 也不知道让他们去找的锦衣卫找来没有。 唐范一边想着一边下了床。萧姑娘且等等，我先穿好衣裳。 好的。 片刻之后，唐范穿戴整齐。 请进。 萧武推门而入，唐范这才看到他手上还端着放食物的托盘，照看上面分量不轻，亏得他拿着东西在外头站了半天也没有怨言。他起身接过托盘。 有劳姑娘了，你不必亲自送来的，这里还有伙计。 不妨事的，伙计也有官驿的差事做，我却是闲人一个，大人有什么事自可随意差遣。 他揭开炖盅的盖子，老鸡汤的香味随之扑鼻而来，旁边还有一碗白米饭，一小碟青菜，最是可口下饭不过。换了以往，唐范定然已经开始大快朵颐，但现在任凭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了起来，他却仍旧不为所动，只是定定地看着萧武，仿佛有千言万语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在这样的目光下，雪人也会融化，更何况萧武是个大活人。他的脸慢慢红了起来，头随之微微低垂，露出衣领下洁白漂亮的脖颈。屋里的氛围慢慢变得炙热而暧昧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门外再次响起敲门声。被人打断好事，唐范有些没好气。 谁？ 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在外头响起。 大人，属下乃苏州卫所薛千户所派前来保护大人的。 萧武仿佛也从这异样的氛围里清醒过来，脸色比先前还红。唐范很不高兴，却是对外面的人喊道， 在外头候着。 又转而对萧武和颜悦色道， 怎么只有一碗饭？萧姑娘可用过了？ 萧武含笑低头。 奴家用过了，大人快请用吧。 汤范点点头，欣赏了好一会儿美人含羞带怯的美态，这才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拿起汤匙舀了一勺鸡汤，准备送入口中。勺子刚到嘴边，他又停了下来。我忽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萧武露出不解的神色。这汤里没放什么东西吧？譬如说砒霜、乌头，还是曼陀罗之类的。萧武呆呆地看着他。 大人，您在说什么？我没听懂。 外头扰人的敲门声又一次响起。唐范对萧武笑得温柔。那劳烦姑娘一件事。 大人请讲。 唐范冷不防一伸手，直接将人给拉到怀里来。伴随着萧武一声小小的惊呼，门从外面被推开。门外站着一个身穿锦衣卫、正七品总旗服饰的高大汉子。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显著特征的话，那就是对方几乎半张脸都被络腮胡子挡住了。不过他的一双眼睛却明亮得很，人往那里一站，引燃渊庭月至，气度不凡。可惜唐范不懂武功，若是陆灵犀在这里，就会知道对方肯定是个高手。那汉子对搂着美人的唐范抱拳道： 属下锦衣卫无限卫所总旗狄寒，见过唐大人。 唐范皱眉：谁派你来的？ 属下受苏州卫所薛千户之命，特来保护大人。 薛千户让你来保护我，你却未经许可便擅闯此间，又是何意？ 属下知错，属下只是未见大人回应，心中着急，生怕大人出了意外。 莫不是狄总旗觉得过来保护我是大材小用？若是如此的话，我可以去向薛千户说，让他另外换人过来的。狄寒闻言立马半跪下来： 属下知错了，请大人莫要赶走属下。薛千户千叮万嘱让属下要事事听从大人的话，是属下莽撞，请大人恕罪。 唐范看了他半晌：我不是请薛千户派两个人过来吗？怎么只有你一个？ 兴许薛千户看到属下身手尚可，觉得一人足可。 你倒是不谦虚。狄寒还真一板一眼地回道： 多谢大人谬赞，属下愧不敢当。 萧武一个艳光四射的大美人坐在那里，他却仅仅只是进门的时候瞧了一眼，在那之后视线都未曾在对方身上停留。既然薛千户让你事事听命于我，那我现在就要你做一件事。 请大人吩咐。 出去。狄寒终于难得愣了一下。我现在让你出去，关上门，不要打扰我们，没听见吗？狄寒沉默半刻。 是。 他默默退了出去。唐范松开萧武腰上的手，结果这时候门又打开了，狄寒阴魂不散的脸再度出现。 大人，属下就守在外面，您若有吩咐只需叫一声便可。 唐范气得一个倒仰。出去。